今生无缘做你枕边人。我们也曾牵过手，也曾聊天到凌晨，也曾说要过完余生。你和别人结了婚，我的心真的好疼，最后我成了祝你幸福的人。最后我成了祝你幸福的人。